需要被爱。 心面对一个人，生命是光色，专注一颗心，观察一面培养，让彼此都能有空间慢慢成长，付出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来关注一则来自三河交警的行车安全提示，驾驶员在驶入高速公路隧道前应该提前减速，开启大灯，注意隧道前的交通信号，进入隧道后要按照车道行驶，隧道内不能变更车道和超车，驶出隧道前适当减速，注意观察洞口的情况。 1033爱心寻呼，29号下午5点左右，有两位女士带着孩子坐出租车从燕郊理想新城17到燕宁路与国道交叉口三路汽车终点站，不慎丢失金色乐视手机一部，手机内有重要电话号码，失主很着急，提醒捡到手机的朋友抓紧时间和失主联系，电话18631632495 18631632495，失主定有感谢。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啊、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那圆，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我们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还是无限可能能飞翔。Oh, you light up my life，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中十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这是可以自己

也能到达。困在悬崖才害怕，也是一只反复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散花，不停追逐的狂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站在咫尺的天涯，在你的脚下，相守着花开的潇洒。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你的笑容却更优雅。无论窗外骤雨多猛烈，却带不走你离乡。 心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见你，我珍惜自己，我穿越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这未来值得去努力。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些话语是讽刺的回应，我相信是因为你的犹豫，所以把我永远困在这里。没关系，我会继续撑下去，给我勇气呼吸，我只需要一句，我全都相信，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我答应我可以，我不会负你，我全都相信，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请下一句我爱你，我全都相信，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每一句我答应我可以，我不会负你，我全都相信，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每一句只差一句我爱你，我想你说不出我 已经慢慢

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一年一度的安全生产月如期而至，今年六月是全国第16个安全生产月。为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今年安全生产月以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题。如何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是安全生产始终抓住不放的一项重点工作。三河市安监局强调，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做好四项工作。第一是要健全落实企业内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而且要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作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负全责亲自抓，企业的各个部门都要承担安全管理的责任，而且党政工团要齐抓共管，责任制一定要落实。第二是要通过加强企业安全标准化建设来夯实企业的安全基础，包括通过加大安全投入，完善安全设施，通过加强员工的培训，提高安全素质，通过健全完善企业的安全管理各项制度，从而用制度来规范安全生产行为，要把基础工作做扎实。第三是一定要落实企业员工在安全生产上的责任和义务，形成全员全过程安全生产管理的格局，要发挥群众在安全民主管理上民主监督上的作用，要让群众参与企业安全管理的各项工作，让他们监督，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蕴藏着巨大的力量。第四就是要切实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执法，执法工作重心要下移到企业，要经常对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抽查，或者是带有暗查暗访的检查，发现真实的情况和问题，帮助企业整改，消除各类隐患，同时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安全技术服务，对企业存在的非法违法违规违章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同时要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劣迹的在安全生产上存在着非法违法行为的，或者发生重大事故的要上黑名单，采取联合制约的措施，从而促使企业建立起安全生产的有效机制，真正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请问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会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请问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由市妇联、市文明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以“诵中华经典，做博学少年”为主题的经典诵读比赛日前举行颁奖活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出席颁奖活动并讲话。刘增禄指出，中华经典诗文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更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此次诵读比赛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根植在中华文化的沃土里，在诵读经典中去体验先贤们孝悌仁爱的基本道德，致人行方的做人准则，讲信修睦的合作原则，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 上下求索的爱国情怀，从而使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希望各单位、各学校以及广大教师、家长和同学们要善于融入时代发展，营造浓厚文化氛围，要善于把握教育需求，发挥文化育人功能，要善于强化教育联动，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据了解，本次诵读比赛参赛对象为1至6年级的在校学生，诵读内容主要为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优秀古诗文篇目、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百家姓等。比赛共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10名、3等奖20名，优秀辅导教师10名，优秀组织学校10个，参与奖50名。颁奖活动中，获得1、2等奖学生进行了现场诵读表演，他们抑扬顿挫，充满感情的诵读，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美好的艺术享受。自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高楼镇缜密部署，以环境保护网络化管理为依托，对域内散乱污企业进行彻底摸排调研，确定了疏堵结合的整治方案，强力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工作中，高楼镇结合实际，多措并举，通过前期问诊把脉、排查调研，后期对症下药，促进整改，组织安排人员深入村街、企业开展整治工作。同时，高楼镇依托环保网格，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将整治企业逐一分包到人，做到监管无死角、无盲点。在深入企业的同时，高楼镇积极宣传环保知识，提高企业环保意识，使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全镇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中，辖区内50家散乱污企业已断电关停44家，有5家正在按规范进行改造升级，1家手续齐全等待验收。目前50家企业已有12家三清完毕并撤离。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全力推进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三河市散乱污工业企业阶段性整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市环保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成立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细化工作，层层传导压力。一是将市工信部门确定的903家散乱污工业企业明确分包责任人，依法实施查处，并对排查出名单外的非法企业一并查处。二是注重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将排查的清单及时函告市供电公司，第一批417家，第二批484家，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查处。截至目前，已下达监察报告单565家，统一行动联合断电共计288家，其中杨庄镇36家，燕郊镇82家，高楼镇26家，新集镇20家，李奇庄镇18家，居阳镇20家，齐新庄镇25家，黄庄镇23家，黄土庄镇33家，段甲岭镇5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市医管站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为进 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市医管站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为进